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布鲁折了一只不知名高树上的小花放在池小池耳侧，自己则坐在池小池身边。零六幺说， 睡会儿吧，今天你睡得晚。 哎呀，一想到要出来了有点兴奋。 小学生春游吗？ 哼。 061温和的一笑，笑声软而低沉，撩得人耳朵发痒。 一会儿太阳出来我叫你。 睡不着呀。 我给你念书。 给我唱歌吧。 好吧，想听什么？ 池小池点过歌后却不好好睡，开始顺着旋律一个劲儿的抖腿。061唱到一半就有点忍不住了。 别抖，好好睡。 池小池孩子气又犯了。 就想抖。 又不是什么好习惯，别带坏小鸡。 池小池问当事人， 你会被带坏吗？ 季作山咦了一声，乖乖答道， 不会。 池小池耸耸肩，表示自己获胜了。061无奈， 你这样还怎么睡啊？ 池小池嬉皮笑脸的把长腿翘起， 你按住不就不动了？ 061耳根乍然一红，但还未来得及声响，布鲁便动了，而061也在同一时刻接收到了不祥的讯息。 湖里有东西。 池小池立即收起所有不正经的表情，翻身坐起，盯着波光粼粼如有星辰余火闪烁其中的湖面。身体里的季作山发问， 是什么东西？ 物体是什么还不明确，但是是活物。 数量有多少？ 一只。 明明只有一只，但季作山却丝毫听不出061语气有所放松，他似有所悟。 多大？ 半个湖那么大。 061看着在湖边玩水，把水肆无忌惮地往人生身上泼的两名青年，低声道， 他被吵醒了。 似乎是为了印证061的话，夜色中的水面无端漾起了一层波纹，一圈圈自湖心扩散开来，像是来自地心的震颤。展燕朝脸色微变，将视线转离季作山，望向湖面。在水中很难感受到有物体逼近，那两人仍在泼水，把那人生往湖中央逼去。人生不敢反抗，一边抹去已经进入眼中的水，一边小声央求道， 少爷少爷，水太深了，我不大会游泳。 郭子脸撩起水往他嘴里泼。展燕朝紧盯着那名人生，目光复杂。人生往后跌去，脚下松软的泥土却脆然崩塌，人生被湖水灭了顶。他有点慌乱，张开手臂胡乱扑腾两下就要往下沉，亏得他运气不错，在附近找了一块落脚点，才把头浮出水面。呛了水的嗓子发出嘶哑的哀求声， 我能上来吗？ 除了那边的闹腾声，四周仍是静。刚才的虫鸣不知何时竟已全停了。汪小青并未熟睡，察觉到气氛不对，便翻身坐起，一巴掌推上刚刚睡着的汪启周的脸。汪启周虽是惺忪，却醒得很快，不及坐起，右手已经抚上了左腕上的机甲召唤键。 姐。 池小池站起身喊他们， 快上来，湖里有东西。 发娇男问国字脸， 他嚷嚷什么呢？ 国字脸听到却颇不在意， 杨生对已距岸20余米的人声幸灾乐祸道：“ 喂，湖里有东西，听见没？快跑啊你！” 人生眼耳口鼻都进了水，呛得七窍都火辣辣的，耳畔又都是水声，哪能听得到国字脸在说什么呀？只一个劲儿的咳嗽揉眼睛。发娇难为他的蠢相笑了两声。然而不到两秒后，一条弓形的钢铁脊背滑出水面，从人生背后2米处无声掠过。发娇男瞪大眼睛：“ 那是什么？” 国字脸仍是笑嘻嘻的：“ 你也抽风了。” 发娇男抬起手臂指向人生背后，然而那里已是风平浪静，只有淡淡的水纹划过，分不清是有生物经过，还是人生挣扎过后的余波。可是国字脸已经笑不出来了，就在人生的右肘边的水面悠悠浮出了一样泛着淡黄色微光的圆物，像是有水鬼提着人头灯笼夜行到此。只要仔细看，就能发现那鬼魅似的浮上水面的是一只跟灯笼一般大小的眼睛。人生浑然不觉，他的眼睛里进了一点脏物，刺得他眼皮生疼。而那只眼睛里的黑人迟钝地转动着，似是视力不好，看上去有点憨厚，甚至于人畜无害。汪小青微松了一口气，觉得这可能不是什么肉食的动物。但他身旁的汪喜洲已经微微颤抖起来，汪小青握住他的手压低声音，生怕声音略高一些会惊到那只不明来意的巨物。 怎么？ 汪喜洲颤抖着抬手，将一样东西贴在汪小青的太阳穴。这是微型的一次性生物纳米放大镜，只要与人体接触便能够接收脑电波，随意调整双眼焦距，观物范围仅限1公里。汪小青只一眼看过去，头皮就生生炸了。随着那只眼睛浮出水面的，还有一节细小的足肢，上面生着数以万计的细小复眼，而这些密密麻麻的复眼全部紧盯着人生，泛着冷酷又饥饿的青光。 我靠！ 国字脸和发胶男回过神来，惨叫一声，手脚并用地往水岸边狂去。汪小青见状气急交加，怒道： 你们距离最近，你们拉他一把呀。 发胶男置若罔闻，抖抖嗦嗦地想要启动手腕上的机甲开关，却不慎戳到了照明开关。停在岸边的机甲双眼射出2道柔白光线，只把湖面映得通明雪亮。汪小青几欲吐血，而那伪装迟缓的黑瞳受到灯光刺激，骤然一缩，缩成了针尖大小。最先动的是展燕朝，他早已启动机甲，此时来不及进入机甲，却提前开启了共感功能。他左手乍然翻卷，一道长约100米的光鞭骇然甩出，鞭尖稳稳勾住了人生的脖子。此刻哪里还顾得上安全不安全，展燕朝粗暴地拖着勒得快要翻白眼的人生就要往岸上拉。那潜藏在水底的怪物怎么能坐视近在咫尺的猎物逃遁呢？一只长约6米的足肢水灵灵地从湖底钻出，尖端如同最亮的匕首，快若雷霆朝人生的腰间捅去。在展燕朝做出动作时，汪小青喊了一声：“ 审判！” 汪小青的机甲审判一把抱起汪小青，握住他的双臂，如同甩上披风一般将他甩上后背。腕上的启动手环瞬间开启舱门，他纵身跃入舱内。这动作太过熟练，不消犹豫，他的身体各项感官已与机甲共通。他早已将应急模式全部开启，左臂与右臂交互一磕，发出钢铁撞击的尖锐坑响，右臂的榴弹机枪和左臂的 PM5 全部弹射而出，正向架好，自动上膛完毕。汪小青没有压枪，左臂瞄准了那只灯笼大小的眼睛，右臂在那只偷袭的足肢冒出水面时便已经开火，双匣子弹毫无保留的倾巢泻出。有几发跳弹打到岸边，险些打中发胶男的脚，他跳脚道。汪小青气得咬牙切齿， 正不知如何叫骂时，斜对角的森林也有一串脉冲光弧直没入水中，激起一串澎湃的水浪。他听到那边传来罗西的骂声： 滚远点，不滚的话打死算我的。 陶兰的色泽在喷涂的火舌下闪着诡谲的光芒，打破了沉寂的夜色。